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1级，能见到28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提翻嚟啦。咁较早前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开源道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而关于港铁嘅消息，丽景站附近嘅信号故障咧，亦都已经完成修复，荃湾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交通畅顺，去北角跑跑地方向都仲是慢车的，车龙去到税务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提翻大家啲嘅晚间工程啦，屯门屯起路是有道路工程，由今晚11点至到听朝嘅清晨6点钟。屯起路去华都花园方向，近住屯门政府合处外的路段封闭，驾驶人士留意现场改道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有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个笑到依起拍牙，因为依家有 EMPF 积金易平台，处理强积金雇员雇主都更 easy。所有账户依度睇到晒，转换基金依家更方便，计算供款同过数一站式更 easy， 仲可以减低收费。有 EMPF 处理强积金，依下搞掂。由依家起，强积金计划会逐个转移到积金易平台，请留意强积金受托人通知。 在运动场上发光发亮的残疾运动员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呢？ 黄超雄带你认识他们在运动场外的故事。 我相信家庭的环境给到你很多的支持。 我记得他很小的时候，我要成日去医院做物理治疗，出入医院。那时候妈妈其实他一个凑三个就背我去医院。很多谢他们的付出，令到我可以有今时今日的梁玉荣。 星期六晚8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的平衡路。 特区政府已经就行政长官2024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 我知道大家有好多愿望，而家是香港全力拼经济、改善民生的最好时刻。我会在10月公布第三份施政报告，期望收到你的意见，听到你的心愿，一起拥抱未来。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有限，通往无限。 现在开拓未来， 未来 无限。 中大肠道微生物群研究中心主任陈家良教授， 改变我哋肠道嘅细菌可以改变我哋嘅健康，改变我哋嘅命运。呢个系未来嗰十至二十年世界大趋势嚟嘅。 逢星期六上昼9: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让我们看远一点，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金管局提提你，拎咪乱揿。 银行话户口有异常交易，要入密码验证。 有平嘢，即刻咁拎俾钱先。 download 呢个 app 就有折扣。 拎胡乱揿错好后限，资料密码同样要留神。各位街坊记紧，揿拎先谂两谂，咪瞎眼瞓。 重要嘅嘢，点知讲三次啊？揿拎之前要谂谂谂。 咪乱揿拎啊！ 有冇揿到啊？何坑嗰条link啊？头先 我揿咗，但系唔知揿唔揿到啊？唔知揿唔揿到啊？阿何生 入咗啦嘛？条 link识唔识？ 真系真系胡乱揿错，好头痕。 资料密码同样要留神。 有一种咧，嗰啲系。得唔得噶？得唔得噶？ 得啊！劲啊！ 哇！何克我先净系翻咗嚟香港一样啊！ 系啊！ 系啊！望到啲拎咧，个人真系要醒一醒咁样。 但系你听唔听到？喂啲，唔系你听唔听到嗰句说话里面嗰啲嗰个用意啊？个说话背后啊，何克好似翻咗嚟香港咁啊！ 我思怡你喺香港，有啲如果话俾啲听众知，而家何生喺直播室都信啊！ 唔好再亂講啦，有啲手粉又比較緊張咗少少，究竟我而家個 location 喺邊度咁樣？ 咁你不如講講你個 location 喺邊啦嚇。 我而家 location 啊喺三藩市，大家好啊，呢度係 FM 926。 哇！ 我驚講錯。 你嗰邊個頻道係咩啊？而家係咩啊？ 哦，1400啊。 哦，1400哦，即係 AM， 仲係 AM 嘅，哦。哦， 系 ，OK， 系啦，好啦，咁啊，开始今晚嘅手下留情啊，老可，咁啊，对于我哋啊呢两日嘅有啲咩回应咁样啦吓？ 系啊，回应老可的时间啊， 系啊， 大家关心阿勤先啦，因为阿勤冇咗姐姐的日子咧，系一个大考验嚟噶嘛。 又冇咁讲，我今日已经可以做到啊，朝早早啲起身啊。 啲人话你娇生惯养啊， 系啊，早啲起身，跟住之后啊，我洗咗转衫啊，晾埋我先出门口啊，几劲啊而家。 阿何生使唔使自己晾衫噶？ 我其實適應咗啦，已經係啊嗱，晾衫嚟講咧，喺外國生活咧，覺得係唔入流嘅一個行為嚟嘅。 因為乾衣機啊， 乾衣機 都要換噶，都要晾噶。 唔得，我覺得乾衣機咧，始終咧，我唔知係咪我歐咧，我都係覺得咧，要太陽曬過，哇，香噴噴咧，有太陽味先 OK 啊。 嗱，乾衣機嚟講咧，就小弟咧，因為幾著重啲衫嗰個保養嘅， 係。 因為咧就唔係全部衫咧都可以放落去，即係乾啊，應該咁講。咁而小弟屋企咧嗰部咧都係咧又係可以乾到，又係可以洗，即係有四個 setting 嘅，咁咧就係咧可以淨係洗啦，係可以深層洗加輕輕乾啦， 係 淨係乾啦，有分幾種嘅唔同嘅乾咁樣嘅，咁啊所以咧就比較複雜咗少少。咁我而家咧。沒有姐姐的日子的時候咧，以前就淨係放啲衫，即係污糟衫放喺個兜嗰度，咁跟住咧就好快嘅啫，即係快則咧就夜晚就已經接好翻，即係起曬骨咁樣接好翻起你嗰間房噶啦嘛。係 啊，真係正喎！ 好快嘅嘛，好正噶嘛，係咪？好似啲衫冇著過咁樣噶嘛。咁但係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咧就其實洗衫之前咧又分門別類啦，即係沒有姐姐的日子要分門別類，即係譬如。棉質嗰啲，又或者咧係有啲質地係容易縮水嘅，咁就一定唔會乾嘅。 哦，你會咁噶？ 會分㗎，一定要分㗎。係 啊，因為咧，如果你用乾衣，即係嗰種乾度係你乾完攞出嚟即刻著嗰啲咧， 即係由大碼變咗細碼㗎嘛。 係啊，童裝嘅，所以真係要好小心。 其實好陰功嘅，因為咧嗱，我咧對於呢一方面咧，即係長期係處於一個困惑嘅狀態嘅。首先咧。以前咧，我哋去買嘢，咁你擔嗱，譬如一件恤衫或者嗰啲 T 恤咁先算啦。咁我哋咧，嗱，你問我通常我做法就係咩咧？就喺俾錢嘅時候就問嗰個店員啊，呢嘢質地會唔會縮水㗎？咁你知佢通常答嗰啲題目都一般都係唔會縮嘅。 咁或者係話啊唔足㗎咁樣啊，咁你又好放，你就算你即係你覺得問咗，你就係知道咗呢件事或者呢件衫點處理㗎。咁但係咧十次有十次咧，我啲即係自愛嘅 T 恤咧，通常洗咗一兩次之後咧，其實佢都係由大碼或者加大碼咧就變咗中碼嘅，其實好陰功 嘅。但 T 恤係一般都應該比較難縮。 通常都縮 嘅 喎，我 係咩 T 恤會縮㗎？ 通常都縮㗎，係 咩？因為我會縮啊，唔係唔係，我知啦，我知，因為你用嗰種乾衣，而唔係揈乾佢嗰只。 我唔知啊，其實我對於一兩位強上次都講啦，其實你估真係大家以為洗衣機真係咁易用咩？ 係啊， 佢係由即係我哋一個鐘啊， 高科技 一個鐘啊，都係一至十二格啫。 係啊， 你而家你去及下你部洗衣機。由嗰個鐘啊，十二點啊，一路扭到去十，扭翻去十一點啊，可能有廿幾格喺度噶嘛。 係啊， 佢隻隻嘅話咩烏啊，咩 normal 啊，幾多度啊？其實老實講啊，我真係問咗自己一千次，我都係睇咗一千字說明書，我都係唔知點。 同埋有陣時咧，我好想做一件事就係、是、我覺得佢揈得唔係好夠乾，即係我唔係烘乾曬成件衫嗰啲，我覺得佢揈完之後咧都仲係有啲濕濕地，我想佢幫我揈耐啲。我已經唔識搞啦，我即刻諗翻起以前半自動嗰個洗衣機。 譬如你去微波爐叮嘢食，譬如你覺得哦叮兩分鐘唔夠，咁 你 撳多30秒 嘛。冇錯啦，我而家真係唔識搞。 我都話我試過有一次，我唔知係咪喺北京啊，我自己一個人住即係拍戲嘅時候。咁佢由于嗰间房咧就内置咗有一部嘅唔知洗衣机定系干衣机嘅物体喺度啦，我直情啊系揿着咗之后咧，我直情有一种咧惊惶失措嘅状况，就因为佢嗰啲嘢系咁喺入边洗啊，同埋系咁喺入边发，我开唔翻对门啊，佢一路喺度卷， 系啊系啊，冇错啦，冇错。如果突然之间我想啊，咦唔系，我有个五蚊银喺个裤袋度未揞翻出嚟，跟住我谂住揿停佢开翻对门， 开 唔到噶， 跟住熄唔到机，你知唔知我最后点啊？我掹电掣， 系冇错，我都系咁做。呢个系唯一可以做噶。 佢揈紧嗰阵咧，如果夹硬打开嗰对门咧，佢会啲水染出嚟啊！ 你开唔到噶，好鬼衰噶。 系啊，佢攞咗道门啊嘛，敲佢又冇反应喎。当时 系， 所以我系 门中又冇人应，有啲好惨啊！ 我系真心咧，你我啲普通话又唔掂啦，又唔敢叫人上嚟问啦。即系咧，我系天生咧，对于洗衣机同埋干衣机有无比嘅恐惧嘅，超级恐惧啊！即系嗰啲咧，打开阿老可好熟噶嘛，即系打开嗰条领，睇下佢系咩质地，咩用几多度水洗嗰啲咧。我是完全不曉嘅，阿老可你怎樣克服呢樣嘢咧？ 其實我而家都是從一個氣味咧去斷定啊，部機究竟行一個咩功能？ 有螺味啦，即係出咗事啦。 咦？你同一隻寵物一樣喎、 啊？螺咗， 唔係因為咧，佢而家我啲部機咧，佢係乾得嚟咧，就阿勤頭先嗰種，即係就咁發乾佢。咁其實發乾佢佢都有分係去到幾乾㗎。係，即係究竟係仲有濕濕地啊？偏干啦，定系点样噶嘛？咁我而家咧系，总之咧就惯咗，我就用咗何主席嘅方法，就系咧，即系队长头先讲话有126格起到噶嘛？唔系啊，我系咧将啲呢报纸咧连住佢啊，呢一格。 我做啲乜？ 即系自己做， 系。 嗱，因为咧，其实原来家庭成员咧，三个人洗衫咧，有三个唔同嘅习惯嘅。 系。冇錯啊！嗱，啲女人衫又唔同噶嘛，細路仔衫又有第二啲處理噶嘛，而家好搞，好難搞噶，係啊， 好難搞嘅，好難搞嘅，即係譬如阿女咁樣，係啊，譬如阿女咁樣咧，佢又中意咧放曬落去，撳兩下掣，就已經係連洗連乾，乾到咧好乾咁樣嘅， 即着， 係啦，而太太咧就會係。未洗，即系唔使深层洗，因为佢觉得咧，因为唔系换好多衫啊嘛，唔使深层洗，唔系出好多汗，咁咧佢咧就系全干，咁而我咧就净系深层洗，湿干，咁因为咧我大多数衫啦，我而家咧就会放咗喺个车房，我有个架嘅，咁嗰个架咧就有挂咗30个衣架到啦，咁咧我就系咧洗完之后咧轻轻。发干佢，即系好似应该阿勤咁样啦，即系冇水滴嘅，咁跟住我就拎出嚟咧， 再晾一 晾翻啲， 系啊，好紧要啊， 会唔会太嘥时间咧？ 唔会啊，我觉得晾衫咧系一个好好玩嘅动作嚟噶，我好中意。 你会唔会有嗰下噶？发嗰下噶？ 有， 要用力 要 发啦， 你一定要发，因为如果你唔发嘅话咧，佢会系好巢嘅。同埋咧，有听众咧就话我咧唔够醒啊，输咗啊，佢话咧梗系临瞓前开咗个掣起身晾衫，嗱，此言啊差异。 咁你嗰機咪嘢咪喺嗰個 會巢曬㗎，唔得㗎， 係 啊，所以咧一定要係即刻 即系咧，佢而家咧好好咁样咧，佢会嘟你噶嘛？佢洗完之后，咁、然之后佢一嘟你，你第一时间就冲埋去，跟住咧拿起 啲嘢出嚟， 特别系拿起件恤衫先，因为我觉得恤衫系好容易巢， 即刻发。 即刻發，即刻落，咁就 我試咁樣抽筋咁樣， 咁就可以有機會唔使痛。 用力過度咧，你知我啲老人家咧， 哎呀，跟住條腰， 唔係你嗰啲無情力啊，媽話一食，哎呀，抽筋。 其實我覺得咧，洗衣機咧同電視機一樣咧， 爭啲想播朱茵首歌， 係好高科技嘅東西咧。其實你真係唔係咁容易駕馭到噶。 係阿老海，其實你冇得，你冇得電冇機味㗎，你覺得你自己？ 我而家冇得掂啦，我系尽量避开啲科技，用翻最窝嘅方法， 即 系攞手黏咗洗衫板。 哇嗱，我觉得咧，即系咧有遮唔好使尽力，即系而家喺香港嘅一啲朋友咧，因为即系我想分享埋， 即系姐姐个遮啊， 系姐姐个遮，系唔系边个遮啊？ 系咯，惊唔到， 我惊唔到啊，系啊， 唔通你讲紧 Lisa 啫？ 系啊，我迟啲就用你呢句嚟讲，系 因为我发觉咧，嗱咁当然啦，呢边你如果要请一啲叫做即系钟点嘅工人都得嘅，即系有啲都得嘅，但系咧系非常之贵嘅价钱，吓咁啊香港就有一个即系比较可能相宜少少嘅人工，令到姐姐又可以生活啦，咁跟住大家又好似可以同姐姐沟通啦，咁因为咧其实呢一边咧就发觉一样嘢咧就系咧。即係冇姐姐啲日子咧，先開始我哋要重啟翻我哋嘅人嘅功能啊！因為姐姐除咗幫我哋，譬如洗衫呢個問題好重要啦。其實咧，好多時咧冇我哋一過到嚟冇咗姐姐啦，我啦或者我身邊啲朋友啦，其實佢哋話係一個好災難嘅一樣嘢。係 啊，慣了， 因為香港慣咗啊，即係長時間慣咗，即係簡單如咩咧？即係譬如小朋友嗰陣時有講過噶嘛，因為姐姐批蘋果皮。俾啲小朋友食咧，啲小朋友唔知道蘋果原來 有 蘋果 皮 嘅嘛， 係 啦。咁而小朋友咧，如果姐姐照顧開咧，佢唔知道一啲食物啊，究竟係點樣出來嘅。即係佢永遠就見到喺餐台上係有食物，佢中意食乜就叫姐姐整，但係點整同埋應該食完係點咧，佢哋係唔知嘅。即係舉個例子，譬如咧。我屋企咧，其實三個有唔同嘅習慣嘅，因為有姐姐喺度嘛。嗱，清潔嗰部分 又唔使啦。即係以前有姐 姐，以前喺香港嘅時候有姐姐喺度啦，清潔唔使啦，煮嘢唔使係啦，落街買嘢都唔使。 冇錯。 即梁丽勤上次讲嗰个咩，影咗嗰支咩，影嗰支嘢啊？ 嗰支咧系叫咧洗衫嗰啲消毒液，50几蚊，唔同牌子嘅，买唔买好啊？ 系啦， 即系呢个格价一件事啦。其实咧，慢慢分工咧，其实屋企咧系有好多咧，叫做咧就系、是、比较污糟少少嘅一啲清洁嘅部分嘅，例如 toilet 啊。 厕所系啊， 厕所同埋厕所嗰、那个浴缸执头发嗰下， 寻日我勉为其难啦、啊，我抹咗个厕所板咯，我觉得几难堪啊。 唔系嗱，我哋戴头盔先， 啱啊，系我哋唔啱嘅， 我哋唔啱嘅， 系啦，因为 咧， 其实两年前 香港好多人都系请美姐姐嘅， 两年前我都做过呢件事嘅，但系因为系两年前嘅事嘛，咁所以你咪就系觉得第两年后应该。即係又再一次咧，你要重新適應咧，就有啲問題。同埋咧，我尋日開始咧，我之前咧我都仲有，咦地下有頭髮喎，咁然之後咧我就執起佢啦。跟住咧，我尋晚咧翻到屋企，我發現地下嘅頭髮越嚟越多咧，我避開啊，我淨係連執都唔想執啊。 嗱，所以呢樣嘢咧。即係所以呢樣嘢咧，嗱呢樣嘢小弟又唔係話想認威嗱，我即係我咧屋企咧就唔係全程都係靠姐姐嘅，咁由於即係小弟你知道，大家我有個翻版嘅阿全啦，咁阿全通常就喺星期日出動啊，咁所以咧我喺做家務方面咧，其實除咗洗衣機我係唔識搞之外咧，其他各方面咧我都有少少心得嘅，即係例如我經常講嘅吸塵啦。洗碗啦，嗱星期日系所有嘢都系我做噶嘛，咁所以咧洗碗啦、吸地啦，而咧我系对于吸地啊，即系近来啊，即系呢两年啊，养成咗一种癖好添，我好中意吸地。 因为你中你嗰个吸尘机令到你 嗰个 sensor 啊，系啊，我好中意吸地嘅，同埋咧由于即系你知啊。即係個個人做嘢嘅方式都唔同啦，咁有陣時有啲死角位或者嗰啲嘢係有啲嘢擳住嘅，咁啊偉大嘅姐姐佢未必會吸噶嘛，咁、我咧就會充當呢個咧就係清潔大使啊，咁星期日咧我通常咧如果有 清潔 龍啊你係啊我中意做阿德嗰啲工作，即係嗰啲捐窿捐啊，即係譬如咧抬起張 sofa 掃一掃個底佢啊。或者有啲平時俾啲雜物、俾啲玩具擁住嘅地方咧，我專登埋去掃，好治愈嘅。 嗱，好啦，嗱個重點就嚟啦。重点嚟啦，你吸尘啦，你 系 好落力咁样吸啦，好啦，我想问一下，你会唔会将个 吸尘机里面嗰啲污糟嘢清洁啦。 我会噶。 哦，你都会 嘅。我会噶，我会噶。 我吸尘我冇问题噶，嗰嚿嘢唔搞啫。 我会噶，因为 我都会噶， 我忍唔住入边佢太多头发喺度啊。 唔系，我惊咧，有阵时可能你吸咗啲唔知咩什么动物入咗去之后咧，如果我搞咧，我会惊啊。 捉鬼敢死队嘛， 系 啊， 所以我唔啊。 咁啊，老可你会唔会搞下吸尘啊嗰啲几嘢嘅咧吓？ 其實我而家都係即係在喺屋企裏面，我係即係 dirty job 嘅一個隊長嚟嘅，即係譬如洗手間啊，啲渠塞咗啊，又或者係嗰啲阿勤頭先講緊嗰啲咧，有啲昆蟲啊，啲動物出現嘅地方咧，即係啲譬如蜘蛛，因為呢邊好多蜘蛛噶嘛，咁通常都要清理咯。咁我就已經開始係有一個咧譬如係。系啊，清洁组啊，清洁组我有张卡喺度噶，即系咧我连喺个雪柜度， 即系平时好似啲阿姐咧翻嚟咧，即系 to do list 嗰啲系嘛啊， 系啊，冇错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而我太太功能系咩咧？我太太功能继续做阿太嘅，系啊，即系譬如啊，有时佢见到有啲嘢唔顺眼，咦个炉嗰度好似有啲渍嘅， 系， 咁佢就咦点解有渍嘅咧？咁样， 我不停发问， 你问， 不停发问系啦。 一樣的你啊，個星盤有啲碗未洗喎，啊，係咁得意嘅，係啊，咁啊就做嘢噶啦，要係啊， 係啊， 好，但我第一次同阿老可咧，即係拉近翻個距離啊，你知啊，即係貧民同埋富豪嘛，我哋不嬲個距離係， 又唔好咁講，其實阿老可都係屬於嗰啲叫做勞動嘅系列嘅，係佢都陰功嘅， 即係富豪啊，即係有落手落腳嘅一面啊。呢首歌咧，我本来咧谂住就系爱嚟回应咧，就系假如部洗衣机佢持续转，我哋有咩办法咧？我谂唔到放咩歌，其实冇嘢好多个掹电掣。 我净系想敲开道门啫。 奔波奔波，算不清因果，就让现在暂停下我急速脚步，徐徐清风，减退竞争的火。太多颠簸，就让现在暂停下我高温态度，不必管他心里的幻变多，暂停一切的奋斗理想与爱火。 要佩服阿梁禮勤啦，佢咧其實對於用掃把咧係有即係、 啊 就是、有一手嘅。 其實我有一種迷， 我到 迷戀 嘅。我到到而家都唔識用啊，我係完全唔識用掃把嘅。 其實你同掃把跳舞嘛，即係掃把好似係一個跳 waltz 嘅一個 partner 咁樣嘅，我覺得好行為藝術嘅。 你係成功掃到嘅。 我當然啦。 阿何生得唔得噶？ 扫地嘅重点系要系啊，扫地嘅重点系要将个扫诶个垃圾用个扫把扫咗个垃圾铲里面啊嘛，系啊。 我成日都扫唔到噶，扫嚟扫去嗰兜嘢都仲喺度 嘅。唔系咁啊，诶吸唔即系扫唔晒上去嘅，剩翻嗰啲咪咁样搵只脚搓一下，跟住走咯。 踢翻盏佢当冇嘢， 系咯当冇嘢咯。 好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有啊杜志慈老师嘅 last 一集访问啦。 系 阿老可你唞唞先啦，翻嚟之后再揾你写五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丽景站附近的信号故障已经完成复修，荃湾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中央送赠本港的两只大熊猫预计听日到港，四川今日举行欢送仪式。国家林草局港澳台办副主任许强兴话：两只大熊猫已经做好赴港准备，将会在香港开启繁育事业新篇章。加上大熊猫盈盈上个月诞下一对龙凤胎，香港的大熊猫数目将会达到六只，相信会为香港带来好运。到当地迎接大熊猫到港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话：中央在国庆75周年再次向香港赠送一对大熊猫，意义非常重大，展现对特区的关爱重视，期望各界把握大熊猫商机，多做推广，带动消费。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话：会有职员同四川专家随行护送大熊猫来港，确保佢哋旅程安全。两名警员在冰岛旅游期间遇到车祸，一死一伤。警方表示对事件感到非常难过，已经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切慰问，并且会保持紧密联络，提供一切适切的协助。入境处表示，在接获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冰岛大使馆了解情况，并且按当事人和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的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当事人和家属、公署和大使馆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解放军火箭军今朝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新华社报道，导弹今朝8:44发射，有效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达到预期目的。中方提前向有关国家通报。国防部发言人话：呢次导弹发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性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 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远赴非洲援外医疗工作者，为了执行使命，历尽悲欢离合，留下动人回忆。近东、祖峰、张宇仪、刘冠伦、刘敏涛、丁勇代，以生命影响生命。国家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致敬之作，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他在乐坛几十年，参与过的歌曲数之不尽。上次是咁意，梗系要嚟多次。手下留情，再度请嚟香港音乐大师，多支持。 学友哥的合作是怎样的呢？即如果做演唱会， 其实我跟他合作不只是做演唱会，还做碟呢。 是啊，碟啊。 Private Corner。 Private Corner， 这个要讲啊。 这个我很喜欢。 哎呀，好好听的。 是啊。 Private Corner 很特别的。有一次我们即做完了个光年啊。突然间我真的 all of a sudden， 突然间打给我，喂 ,Andrew， 我整只 Jazz 碟啊。 嗯。 我真的要你搞错啊，你真的咁大胆，我唔买的。我问他说是啊，我想啊，我要好 Jazz 的，我要。咁我得啦，你食正我嗰饭喎，梗系好啦。 所以佢打俾你咯。 系啊系啊系啊，梗系应承啦。哇，难得有人出钱去可以做呢样嘢，我中意嘅嘢。 嗯嗯。 咁嗰次大家已经有好有个共识，即系知道佢知道我嘅能力，我亦都知道佢要嘅嘢，同埋我哋要求嗰个水准咧，大家都要求系好高嘅。如果有啲人就唔系要求好高，你要求好高就唔会夹唔到噶嘛。咁佢同我夹到呢样嘢。佢成日话。喂，点解你做唱碟俾心机，做演唱会冇心机？唔系，唔系、啊，我一样噶、啊。咁之后就二分一啦， 二分一世纪， 二分一世纪啦。呢、這个就比较长啲啦，呢、這个做咗1846啊，咁上啦，1846都好长，都走个地方。咁其实两个嚟讲，我会中意二分一嗰个多啲。 哦，即系多过 Prep Corner， 你话个演唱会， 定系多过光年啊？ 多过光年。 哦， 因为嗰、那个。我哋咪有 part 咪行出嚟嘅，你如果你有睇， 哦有，全部睇晒，系啊系啊系啊， 台咪反又，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嗰个真系好经典啊！第一次喺上海做啊，哇嗰阵时个个都惊死啦，哇大佬嗰十几吨一扎嚟死晒嘅我，喂有啲咩事，有咩事？ 其实嗰阵时都问你哋啲 band 佢都几惊， 真系我哋头度咁样录，嗰十几吨啊，唔系啊， 十几磅， 唔系十几磅，大佬真系，不过真系 touch wood。咁多站冇一站出过事啊！嗰、那个 mechanic 好犀利，即系嗰班做工程嗰班又真系即系俾个服字佢。 嗯， 仲要我哋成日拆完嗰度又装喺度拆，都冇出过事、啊。 嗯， 唔系求其搭啲嘢，而家系讲紧个十几吨嘅嘢啊！ 系 好开心啊！嗰次我玩得好啫。咁之后就佢话要做只国语碟，问我，我话我有时间嘅，但系如果你睇你咯，我话你想 Michael 帮手，我冇所谓。 嗯， 咁后屘可能 Michael 又忙。咁结果就都系你做啦咁样。 哦， 我想去 AB Road 录音啊，得唔得？ 你想咪去咯，佢就咁 呢只调好好听， 佢就咁求，佢就可以就可以，哇！你唱片公司佢 Abbey Road 你发梦啊！你知唔知 Abbey Road 几贵啊？净系录音嗰度已经我哋即系嗰几日啊，五日我哋已经使咗廿几万，净系俾录音室钱啊！ 诶，可唔可以同啲听众或者我哋讲下 Abbey Road 系有咩咁劲啊 ？Beatles 嘅录音室嚟噶。哦Beatles、Pink Floyd， 你讲得出而家咩星球大战嗰啲咩嗰啲电影配乐，全部都系 Abbey Road， 即系 Abbey Road 有三个 studio，有个 A、B、C， 个 A 即系大个 studio，studio one 咧就系录嗰啲所有电影配乐、哦。你睇到嘅自己相， 哦， 所以啲最劲抽嘅电影配乐都喺嗰度录嘅。 系， 咁 studio B 咧，即系中间嗰间咧，就系、是、Beatles。好多歌咧，你睇到啲相咧就会见到， 是 就系、是、嗰个 studio 录噶啦。 哦，咁有咩咁劲咧？喺入边你去到见到 呢个历史嚟嘅，呢个系历史嘅遗物嚟嘅，我觉得即系可以喺 Abbey Road 做嘅嘢咧， 即 系 留下点足迹，系一个人生成就啊嘛。 我谂佢唔系求其都接噶嘛，即系你冇翻咁上紧。 当然佢要睇你哦 ，Jackie Chang 一睇记录哦，都犀利喎， 107场 啊， 未同埋买咗全球买咗唔知几多亿 啊，唔系佢有记录嘅，一睇 Jackie Chang OK 啊，冇问题。 系 哦，咁啊去咗嗰度玩啦。嗰日碟廿首歌真系好好听，我而家成日咧忍唔住，虽然我一定系唱唔到， 唔系醒着做梦啊， 冇错啦， 就系醒着做 梦。 系啊，其实我癫，我觉得呢首歌好癫啊。 我 可以 听佢做 live， 我成起鸡皮。 系啊，唔知点解。唱到啊，又好犀利！ 哇， 临 尾嗰个嗌歌吓， 嗰只碟咧，其实呢只歌咧， 啊，已经十年啦，已经 吓咁快啊， 2014噶， 系啊系啊，吓嗰只歌咧，我哋录音嗰时咧，学友系好轻易就嗌到嘅， 系 啊，吓佢跟住佢，我最记得咧，佢之后突然间有一晚咧打嚟打俾我话，喂，哇，原来嗰个系 B flat 嚟，我系啊，咁。哇！咁我好高，点我嗌到你得？佢自己都觉得奇怪，佢自己都觉得有啲惊讶。原来即系后屘佢揿翻，哇！原来咁高啊！但系咧，一做 live 咧，佢就成日都挣扎啦。 哦，咁啊系，可能即系因为得一次机会嘛，做 live。 唔系，我嘅解释咧就系佢去到嗰度，一首先佢有个压力啦， 系 跟住 紧 张啦，跟住佢就好用力，其实佢太用力啊。 哦。 因为录音室咧，我哋就好 relax， 佢就轻轻，我都唔使点用力，你就嗌到上去。你越用力越紧张咧，就 出事啦。哦，咁我知点解会血流成河，好多人挑战都失败就 系、 是、 因 为好 用力 啦。 就反车噶。 系，咁你同佢嘅合作系点样样嘅？简单啲问啦，譬如佢对音乐上嘅要求啊，无论系演唱会定系碟啦，好有睇法啦、啊。佢系点样样嘅？喺 会编曲佢都会讲啊呢样，我想。佢又唔系全部话晒出嚟嘅，有啲 point 佢，譬如我话呢张我要好多四重奏嘅感觉，即系弦乐嘅四重奏。咁呢首咧我就比较要啲复桑啲嘅，多啲吉他嘅咁样。咁有啲佢就话咁你 系 有啲你话事啦，有啲就 唱咧， 我睇佢啦吓。咁我佢一时唱完，咁我就话呢一度可以好啲，或者嗰度一 flat 有啲 flat， 佢听嘅。嗱，我同佢录音咧就。因为好多嗰啲 concert 咧就一句一句咁样，或者两句两句录。我同佢系成段录嘅、 嗯， 我哋唔会斩开嚟录嘅。 嗯， 佢要延续咁样唱先，歌 系佢个 感情， 系啊， 当然 music break 我咧当然可以停啦，但系由头去到 music break 之前咧，我基本上系同佢咁样录嘅，就唔会斩件啊！你明唔明 ？music break 之后咁又再录，咁跟住咧有时我会不如录多次啦，录多几个 take 我去拣，录多几个唔同嘅成件事嘅。我去揀，咁我揀完咗之后呢我又再俾佢听。 你作为一个即係已经喺呢个乐坛几十年嘅一个音乐人啦，你觉得点解张学友到今日都系一个冇可能取代到嘅一个歌手，佢劲喺边度呢？你觉得学友歌 佢把声囉，佢嘅声同埋即係佢好有独特嘅自己嘅风格，佢嘅技能，佢嘅唱歌嘅技巧，最主要就系佢个通佢个把声。so far 都有好多人模仿嘅，但系都唔系嗰样嘢嚟噶啦，系揾唔到，而家就系到而家咧揾唔到。 我哋可唔可以有个要求咧？下次咧，如果咧你同阿学友哥再开演唱会咧，你叫佢上嚟宣传啦。 系啊， 你话呢个节目 俾佢听，我哋其实问得 佢好多年噶啦。 系啊，我醒着做梦咗好多年啦，希望得到 他。我哋由月半弯开始，等到醒着做梦都未梦到， 都未梦到啊！ 你 帮 我 话声 俾佢知啊， 好。 彩虹， 時間關係，我反而好想問一個人。這個人呢，我在個 list 裏面發現，咦，這個人呢，我們很久沒見過他，但是他做親演唱會都差不多一定是找 Andrew 的，梁麗勤很喜歡，叫做王傑。 哦， 嗱，我見到好多演唱會咧，佢都係揾你做嘅， 近 呢十零年，而呢、這個呢啲日子咧，大部分都係一啲我哋覺得阿傑哥已經神隱咗噶啦，其實，但係咧佢出嚟做演唱會，通常都係揾你做噶嘛。好啦，你同阿王傑嘅合作又點樣樣嘅咧？ 二千開始咯， 我都講緊都廿年啦， 廿年啦，廿年。 其實你兩個困埋一齊會唔會好大件事㗎？ 唔會唔會唔會，阿Dave 同我好夾㗎， 哦， 佢都同我好夾，因為佢又係中意。自己喺屋企咧用電腦嚟砌音樂噶嘛，咁、我會教佢咯，即係佢唔係好到家，譬如用 Logic 嘅，或者用啲咩 software 咧，我會教佢咧，一教通咗佢之後，好開心嘅，你知唔知啊？係，即係係掂喎，咁樣 咁好傑哥啊！呢個反應， 咁有時佢就淨要喂上嚟幫我搞啊，大佬，咁啊淨上去屋企同佢搞咯線啊，你知啦，嗰啲電腦嘅嘢。咁佢又中意，佢又有呢个兴趣喎。佢中意自己揼嘅喎，啲嘢。咁啊揼到咁上下咧，就掉俾我啦。好啦，呢、這个差唔多啦。咁你其他嘅嗱，呢边执翻靓佢啦。咁样，我知道佢想要咩嘅。佢以前最初二千嗰阵时，我哋做咗一个叫做演唱会咧，红馆嘅着红色西装嘅咧， 记得。 以前英皇年代 系英皇啊，系啊， 系啊。两次都系英皇嘅，一次就嗰、那个。红色衫嗰个演唱会，另外一次有一次就系佢走去瞓棺材， 系咪 I'm back 嗰个啊吓 ？I'm back 系咪好似 I'm back 好似？佢一次咪揸电单车又话咩自己跌咗落去？ 系系 哇！最搞笑佢真系整副棺材嗰度先恐怖，大佬。仲要喂，好似今日咪鬼节啦，大佬。 系你同阿杰哥嘅合作系点样样嘅？即系除咗话佢又中意自己砌嘢之外，佢王杰吓， 佢一讲歌一讲音乐咧，就同我讲。几个钟噶啦喺电话，就一齐讲到好耐噶，即系佢唔放过你噶，即系讲到件事知道啦，要知道点做啦咁样。 咁啊，同佢做演唱会咧难唔难？即系或者有啲咩难处啊，或者合作嘅趣事啊咁样噶？ 我觉得佢有少少好似阿 Sam 许冠杰咁样噶，佢啲歌咧佢唔中意人哋改佢太多嘅、哦，就算嗰条吉他嘅 solo line 咧，你都唔好改佢。一佢一听到咧弹得唔啱咧，或者唔系咁样咧，佢就好掹震嘅。 系， 佢就会同我讲：喂，搞错啊！咁弹得唔系嗰样嘢嚟嘅，咁有时候就会 complain 咯。佢好中意佢一定要嗰啲歌咧，如果个 original 嘅编曲咧系咁样咧，就唔好改佢。 哦， 嗰啲吉他 line 啊，嗰啲特别系吉他嗰啲， 原汁原味嘅要。 系啊， 系。 Sam 都系嘅，你知 唔知？唔知喎， 改得噶。 突然间 Andrew 嘅眼神里面流露出一丝恐惧，唔得噶，唔好啊！ 啲和弦啊，啲和弦啊，你唔好改添啊！你 系一听到噶嘛？佢哋 总有啲执着嘅，我相信系。 咁你都系下次如果你阿杰哥开演唱会，话俾佢知，我哋呢度等咗好耐。 系啊，我哋等咗。 我哋又一场游戏，一场 可能他一心要试验我哋啦。 系啊， 咁但系咧，我哋都好希望即系会等继续。 对，最后一次我哋一齐做嘢就系喺 Covid 前， 系喺美加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嗰次佢仲嚟我屋企同我度 key， 跟住我仲整罐云吞面上，佢就话咁好食嘅。跟住我哋去美加啦，做完喺美加嗰时，佢都仲话好啦，跟住嚟紧喺大陆走场演啊。但系咧过咗几个月之后咧，佢失咗踪 ，WhatsApp 佢又冇反应，冇相踢嘅，即系冇收到啦。咁跟住就好似听到有啲人话佢喺加拿大有个唔知咩城市度，自己揼紧间屋。就是有埋 studio 啊咁样。 哦， 咁一路到而家啦， 到而家啦。咁但系好似又话听闻，好似又翻咗嚟， 系咪啊？ 但系 so far 佢都系未复我。 系， 我搵间留言噶啦，我都。 佢应该喺适当嘅时候就会搵翻大家。 系啊，都系一个 都系 可能适当时候佢会出现噶啦。 系啦， 同埋香港。佢有好多 fans 喺香港，包括我哋两个， 冇错。 同埋其实王杰嘅歌。一定可以唱一世嘅，即 系 佢嗰堆金曲咧，而且系只有王杰先唱到 嘅，佢个声系好特别嘅， 系啊， 同埋嗰种浪子 feel 咧，而家冇啊，而家呢一代冇呢啲人，即系你唔会见到有个歌手着住牛仔褛、电单车咁行出嚟咁样样噶嘛，同埋我觉得佢嗰种嘅悲怆啊，系。冇噶，而家冇呢啲聲。 佢嗰啲真係由心裡面發出嚟，唔係一個外表做出嚟嘅造型啊嘛，係啊。 收起傷心的語氣，我淡然地愛你。踏破無盡夜裡，心裡緊緊凝結。 爱的霸气，我会知道几时要退，我也知道何时会聚，只是情到尽时没法死，还天天在想你，我会知道几时要退，我也知道何时会聚，分手总会落泪，对或错不理，但当你我在邂逅时，天天在想你，我会知道几时要走，我也知道何时会走，分手总会落泪，对或错不理，但当你我在告别时，可不可再吻你一遍，但当你我在邂逅时，可不可再爱一次， 讲都讲唔晒。 系，但系咧有一首歌我都真系好想问嘅，因为呢首歌咧，我觉得即系如果吓每个人啦都有一个叫做 song list 啦，咁系十个位置嘅。咁呢一首歌咧喺我个 song list 嘅头十位咧系从来冇改变过嘅。 啊，咁犀利！ 嗰首咧就系Andrew 你編曲嘅《深夜港灣》，關淑怡。 哦， 哇！呢首歌好聽到咧， 係、哦、關淑怡版本，即係佢嗰只。 咦？睇先，咪住先。我有幫過阿殷楚善編過，又係叫《深夜港灣》。 啱啊，同一首歌嚟㗎， 係啊。 是啊，但是在关淑怡佢一隻翻唱别人的歌嘅嗰张专辑里面，你再编多一次。 你记唔记得？ 我唔记得关淑怡嘅版本，但我记得深夜港湾，即係殷楚。 殷楚善嗰首，係啊，係两首我都好鍾意。 都系你㗎喎、 啊。我就唔记得 Shelly 嗰个囉。 好迷幻㗎 ,Shelly 嗰个，係啊。 你编咗太多歌啦，你会唔会有阵时已经唔记得咗嗰啲歌系你编噶？ 有啊， 系我嗰阵时编曲， 我记得见到我名嘅，系咪啊？我心谂话你哋系咪搞错咗？ 搞错咗。 我试过啦，我试过问又系咪搞错？我有时啲知识话，即系歌好似唔系我噶，唔系你个名喎。 系喎，你个名喎，真系。 嗱，真系你个名喎。 真系你个名好搞笑。 不如你搵日听翻啦，系啊。 系啊。 可能听翻我有啲印象嘅。 系，因为真系好好听，系同埋咧系一个好，我成日都觉得咧有啲有性格嘅人摆埋一堆咧，硬系可以困到一啲好得意嘅嘢。即系其实关淑怡都系一个好有性格嘅歌手嚟噶嘛。 喺你帮佢做音乐嗰阵，佢系咪噶？ 因为我冇睇佢唱。咁、 哦、 我淨係編咁啊 ，Joseph 佢監製， 係葉廣權先生。 我哋試過一次喺加拿大，佢哋又過嚟，就是、或者錄情時那麼笨嗰隻碟嗰陣時咧，我哋係啊，或者係啱啱算就喺加拿大温哥華拍《神雕二》九二啊嘛。 哦， 九二咁啊，關淑怡亦都有嚟到 《痴心情長劍》啊嘛，係啊， 有分拍 經典啊呢 度。 系就系、是、嗰次记得 啦，嗰次同佢一齐喺温哥华咯，但唔系做嘢啦，即系唔系录音。 嗯， 其实 Andrew 好记性， 系啊，好犀利啊， 我都算系几好 嘅，劲犀利系啊。 喂，嗱，我哋真系冇办法啦，今日咧就 时间讲 到呢一度， 系啊， 咁我哋要多谢杜志前先生，我哋真系发梦都冇谂过啊，真系醒咗做梦啊， 系啊。 咁啊，首先预祝咧 Andrew 嘅呢个杜志前管弦乐团嘅音乐会 系 顺利成功演出啦，记住教大家点样去听古典音乐同埋一啲。有古典元素的音乐，多谢就系 Angel， 多谢晒， 好，拜拜。夜已在变幻，像前像刹那，但也这么难。往事全未红，泛起前全无，仍在这讲话。何故女人仍在冷沉默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用在臂弯。仍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孤冷漫。听听北风声，多么冷，快伤。 哇，实在太好听啦！ 咩 top ten 啊嘛，系嘛 ？top ten 啊 ，top ten 其中一首啊，百听不厌关淑怡嘅《深夜港湾》。 哇，几首歌咧都系啊，杜 Sir 咧编嘅，分别系有李香兰啦、啊，我醒着做梦啦、啊，阿杰哥嘅我会知道几时要退，都系杜志慈编嘅呢首都系啊。咁啊，如果大家记得咧，我哋喺上个星期第一集咧就曾经咧就跨海口，亦都嚟发出咗一个英雄贴啊，就话哎呀，如果阿杜 Sir 你可以咧弹一次咧。呢、這個天 情水啊， 係忘情水啊，個煙草俾我哋聽就好啦。 係啊， 咁結果咧，我哋咧就啊，即係啊， 好似得償所願啊。 係啦，我哋啊，亦都動用咗香港電台嗰部啊百幾萬嘅鋼琴咧，就俾阿杜志慈先生咧去即席彈一次。 亦都咧用咗我個好雞嘅嗰個電話咧拍低咗啊。 係啦，我哋聽一聽當時嘅情況係點樣樣啦。 好，梁禮勤，嗱，我哋呢個咧就係手下留情嘅 encore。因为咧，我哋去演唱会成日有 encore 噶嘛，咁我哋咧喺访问当中咧，就话我哋拉翻 Y 先，系啦，我哋有请音乐总监杜志慈先生，耶！ 觉唔觉得咧，我哋 被困啊？ 访问都会 encore 咧，会唔会觉得真系俾人 屈住咗？几特别喎，几特别，未试过。 好啦，嗱，咁啊，因为咧喺访问当中咧，我哋就同阿 Andrew 轻轻讲过，哎呀。忘情水的煙草實在太好聽了，如果能夠聽到這個原創人兼音樂總監兼監製兼作曲人在我們香港電台的琴那裡彈一次忘情水的煙草就好了，行不行啊音樂總監 啊， 準備 music。用咗几耐作画呢段音乐？呢个 intro 应该啊，应该个零钟啦。 即系一坐埋个琴度就有啦。 系啊，个零钟。哦，可能都冇个零钟添啊。 好啦，俾翻忘情水我哋唔该。 系啊，我哋要啊，多谢晒杜志贤先生，拜拜。 好，唔该晒杜 Sir。我头先本来想唱嘅。佢點知收？ 係 嘛？好難聽，你真係衰。佢先至收咗，哎呀，真係唔開心。 誒，好可惜，因為聽埋你唱啊，真係好難相 得 益彰啊！ 唉、 哎， 劉德華聽得多，哎、劉偉恆未聽過啊嘛。 咪就係咯。 好，依家繼續啊！ 成隻雞帶翻香港，有旅客誤以為將肉類飛水帶翻香港就冇問題。海关强调，冇卫生证明书的食物不能够带入境，否则要负上刑责。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西马伦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预料是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在日本以南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理财新世代， 即系点样分乜嘢系软着陆，咩系硬着陆？ 软着陆就意味联储局成功令到经济系恢复到一个温和嘅减慢嘅进程，而同时间咧系避免咗陷入衰退嘅。咁硬着陆嗰个状态就可能一个达至一个衰退。 星期六早上9:3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黄伟杰、徐家健，理财新世代。 咦，系喎，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乌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到屋安全啲，好彩有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咧，入面有冇人咧？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可唔可以讲一讲 silent letters， 一啲我哋串字里面见到嘅字母，但系我哋系唔会读出嚟嘅。即管同大家讲一讲，最常见到我哋成日都讲 silent letter 嘅例子咧，就系我哋怀疑 doubt， 好怀疑一件事，中间个 b 咧，我哋系唔需要读出嚟，所以我哋唔读成 doubt。Doubt 当是好像 out 的 out 一个 d 在前面就是个 doubt、okay? 譬如比较例子 undoubtedly doubt it 就行了，就不需要呢 doubt it， 那个 b 是不读出来的。另外一个我们很常讲讲到 silent letter 的字也是一个 silent b， 就是 debt debt debt 一个前债咧 ，debt， so 我哋通常咧，我哋唔会读 debt，ok 唔系 debt， 嗰边系完全唔需要理嘅，就咁读，可以当系 debt 咁啊 ，debt， like I'm indebted to you， 我系欠咗你好多 ，I'm indebted to you， I'm deeply indebted to you。咁啊，英文里面仲有咩 silent letters 咧？我哋下一集再讲多少少，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哇，有长知识，我次次都读 debt 噶。 系啊，口字边做个答啊嘛，嗰个 debt 啊嘛。 No doubt， 勿doubt。好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就播咗有啊，即系杜志慈前辈嘅一个现场演绎版本啦。我哋有片睇嘅， 往前水啊， 系啊，有片有真相啊， 冇错。 嗰个版本入边咧，梁丽勤会唱嘅， 系啊， 够胆嘅，够胆嘅上网睇， 我都唔记得咗我自己有唱咩，真系有唱嘅，我唔记得咗 啊。我哋应该，其实我哋应该即系做少，我觉得嗰日如果再玩一 take， 系啊，杜 Sir 弹俾我哋，我哋够胆喺侧边唱咧。佢都有我嚟 了 吓，不得了啊！ 系啊系啊， 陈杰连晒嗌晒，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嗰啲咧， 系啊， 好啦， 哎呀，真系， 其实如果真系 伟行光年咁样样搞啲二分一世纪嗰啲咧， 系啊，因为咧如果真系唱咧，都会唱我同阿一个版本嘅， 系边个版本？ 我耳鼻往前水，往前水， 最紧要嗰个啊哈啊哈， 其实边个俾一杯忘情水你咧？ 就啊哈啦， 好无聊啊！ 多谢阿杜志慈前辈啊，喂。好，你介绍下今个星期这个新的系列的四一五先啦。 是啊，这个新的系列的四一五就是行内人的。也都是呢，我今天用了、用了一个新的方法呢，就是比如选择由哪里讲起先。所以呢第一集呢，他就不是由移民讲起先。是讲他一个即是入行的经历。而啲名字上呢大家好熟的。 是不是先这个行内人是我们认不认识的， 你哋唔識嘅， 我唔識嘅， 我喺邊邊識嘅。 哦，咩邊一行啊？你知啦，你有好多行噶嘛，即係 桑拿嗰個，桑拿房 嗰啲啊，嗰啲咧。好，啱啱聽新聞先講，原來 我又做咗好多行。 唔係，因為收音機啱啱先講話，而家原來仲有收保護費噶，我唔知你做邊一行啊嘛，老何，你知啦。 哦，係。呢位朋友電影圈、電影界啦， 我電影界嘅， 咁啊舞台劇。舞台劇喺呢邊都有做咗一個一定嘅貢獻添嘅。 哦，嚇，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哦，咁犀利嘅。 系啊！ 哇，你呢个问题都真系 唔系啊！我真系唔知啊！我一路都冇听过啊！ 几有养分啊！你呢个问 题 ，No doubt，I 剪低佢先。 I really doubt 啊！咁犀利啊！ 有养分个温度啊！ 系啊，好劲啊，好劲啊，好多 warm 啊！突然间， 咁不如我哋一齐听听呢个片段啦，好冇？OK 啊嘛，系嘛？ 好嚟嚟嚟嚟， 咁劲噶！ 再四一五，我和你， 你和我， 好好过活。 新一輯嘅四一五熱線呢一位嘉賓咧，其實我就稱做2024年嘅年度嘉賓。原因點解？大家聽落就知噶啦，一年幾個星期。 喂，哇，開心啊，真係。 係咪應該咁講啦？即係趙睿咧，阿 Winnie 咧，其實內容上面啦，或者佢個範疇上面咧，係應該幾爆破嘅。即係同我過往喺四一五熱線揾嘅啲嘉賓，佢哋咧都係一啲譬如其他行業嘅朋友，即係簡簡單單生活。但係咧，我呢個訪問嘅預期，我相信咧，大家聽落去有好多吸引到你哋嘅地方嘅。 吓、啊，就简简陋陋咁生活，我就会同大家唔同啲嘅。 系啊，冇错。咁喺四一五之后，我同阿 Winnie 喺度相遇啦。咁我想问一问阿 Winnie， 你几时过嚟？咩年份过嚟三藩市 嘅？我过嚟美国啊，第一次咧就系旅行。咁旅行嗰阵时咧就系2012年， 系 即系去紧圣诞节嗰阵时，一家大细咧就过嚟美西旅游。咁啊，两个星期 行下金门桥咁， 系两个星期。咁啊，之后咧再嚟登陆美国呢边咧，就2014年，即系时隔两年之后啦。 系，已经十年过去咯。 系啱啱好十年啦。 十年过去咯。咁啊，赵睿咧，可以即系个 hashtag 咧，都系比较排得密密嗰啲嚟嘅。即系我拣选，即系我印象你个 hashtag 系啲咩咧？靓仔。 哎啊！哇，呢、這个 fit 呢个摆第一啦！ 你听我讲先，好靓仔，好 fit 系 导演 系 社长 啊系 舞台剧 系啦 电影 有 温兆伦 温 周星驰 啊有 系电影学院 系 移民同埋无用武之地。 啊有用武之地啊，不个社长都系喺呢边做嘅啫嘛。 你想拣边一个讲先咧？ 我哋揀电影讲先啦，因为一毕业就已经系吓、啊、做电影啦。 系喺国内， 唔系一毕业就去咗星辉啦。 哦，系啊， 系。 哦，即系一， 所以星辉系我第一间做嘢嘅公司嚟。 哦，系，即系一入去就已经星爷噶啦。 系即系当我知道老细系星爷嗰阵时候，自己晕咗一阵噶都。 系，咁你系刻意去铺排啊，目标为准。入到去星輝定係點樣嘅咧？ 冇噶，真係機緣巧合噶。咁嗰年佢哋少林足球係合拍片嚟嘅。即係合拍片，就係嗰陣時你香港電影想要入中國市場咧，你要傍住一間國內嘅製片廠。咁嗰陣時未叫公司嘅，叫製片廠，你先可以咧有機會咧將你所拍嘅呢部電影咧喺國內上映。即係你如果係淨係香港嘅投資，你想攞中國攞牌喺中國嘅戲院上畫，好難㗎。 係，亦都冇得拍完之後先再攞批文㗎嘛。 就冇㗎嘛。 因為剪到會碎曬。 所以佢有個政策就一定要做呢個合拍片。等於你製作嘅過程當中已經有一間中國係授權嘅電影廠，就同你一齊做緊嘢嘅。 係。 咁就容易啲咯，著綠燈啊。 就係咁樣啦，咁可以係叫做一啲叫專才。 系咁，佢哋咧就咁啱咧，少林足球佢哋就同珠影厂，全名叫珠江电影制片厂，喺广州嚟嘅。 系，咁你就入咗珠江电影制片厂。 唔系，系佢哋嗰阵时，由于要合拍片，咁就一定要喺国内咧揾翻一啲熟架部啦，同埋两边沟通到嘅咁样嘅导演组成员。 哦，系。 咁话说嗰年我又啱啱好毕业，你话咪机缘巧合？ 系。 咁啊，田启文先生咧就直头系出现咗喺我哋个 校园 毕业嗰一届嘅应征会里面。 哦，系， 之后佢真系 拣人啦， 系过嚟拣人啦。之后咦，喂，听讲你哋有毕业生喎，咁样。咁就面试咗我哋一班人，大概十几个到啦。咁但系我就少少优势就系我语言上边有啲优势。即系因为我知道佢哋要喺国内要进行一个拍摄。 系。 咁但系未知咩公司啊？呢家嘢，嗰家嘢。 系，但系田生都几代表到阿周生噶。 啊，系，但系嗰阵时讲真，田生嚟嗰阵时，我真系唔觉得系 阿周生系。 系，佢系代表周生嚟拣人嘅，因为我哋即系个概念里面咧。佢就係演喜劇之王，嗰、那個踩扁腳嗰、那個，佢就係演唐伯虎點秋香裏面，哇！我只 即系扑喷血嗰、那个， 即系抢眼配角啦，我哋叫做系。 但系我哋只系认为，哦，佢系一个诶抢、眼嘅配角过嚟，揾、人系咪揾包幕后箍，唔知拍啲乜嘢咧？ 系系系系。 但系同嗰个周神嗰边就冇楞到咁紧嘅，因为我哋唔知啊里面。 系系系系。 靓仔嚟啫嘛，嗰阵时。 系。 咁后屘系啦，咁佢哋就话噶要喺中国拍部戏。咁但系至于边个部戏？同埋叫乜名，同埋乜冇透露过嘅。 系系，咁嗰阵时就吸取经验啦，应该系嚟噶啦，咁啊。 系，咁我嗰阵时一见到话有戏要拍，咁诶，即系去啦。 嗯， 即系乜都冇问嘅，已经去噶啦。咁反为咧，我哋佢面试嘅其他我哋班上面有啲同学仔就因为语言嘅问题，即系佢哋唔系好熟粤语，亦都唔系好熟香港人做嘢嘅方式。 系 咁，我读书期间其实已经有同香港嘅一啲广告组啊，同埋啲剧集嘅组啊，就有个即系有过一定嘅 交 流， 系啦系啦。 咁亦都跟过少少剧集啊。嗰阵时电视剧嘅《食神》咧， 系 都跟过下。剧集《食神》咧， 系 喺深圳拍嘅。嗰阵时深圳有个西丽。上面有個片場，即嗰陣時魯永盛嘅一啲古裝戲咧，喺深圳有一個古裝界嘅。 哦、 魯永盛嗰陣時喺深圳培養咗一大班製作班底。 咁啊 ，Winnie， 我想問你個原居地啦，即係你喺語言嗰方面又佔優咗啦。 係， 你原居地係喺？ 如果話祖籍嘅話，我係山東青島。 係，唔怪之咁高啦。你係高版温兆倫啊嘛？你有冇見過温兆倫咧？ 有有。从未试过拥有，欢欣仿似隔深秋，怎追究？眼望最爱细流，从未试过拥有，一生只配我悲忧，几分爱。有谁令现实在每秒里也在逼我？谁令我不羁的奋斗，泪滴在心头，仍笑着强忍心里愁。人为活着，便要勇气拼命争斗，迎合这悲痛的节奏。日后或当年，也不需悔疚。佢系咪要恶嗰个头？我哋见过一次咧，就即系仲要系采访任务，就我有个学生咧系广州市台嘅嗰阵时就采访啲娱乐节目， 系 咁佢真系去采访温兆伦，咁嗰阵时就愣埋叫我同佢一齐去 双赢。 咁去咗之后 验 DNA， 咁去咗之后真系有少少觉得。咦，原来真人系有几分似，同埋佢哋话咧，因为佢哋戴住个 headset 嚟到采访，佢话你听埋把声咧，原来把声都好似。 系你哋咁有冇进一步，即系除咗见到面咧， 我只系见到下面，但系真系觉得咦，系有啲有冇几个角度一睇，又真系令到我自己都有啲恍惚。 嗱、我又唔敢话边个型啲啦，即系大家都型啦。 唔系，梗系佢型。 但系你个高度啦，再加埋你个身。型啦，山东人大家都知啦吓，即系个个将军咁高噶嘛，企度咁样。咁我想问，即系其实你第一眼或者系你哋两个沟通第一句嘅时候， 系 用咗一个咩状态咧？即系哎呀，好似系久别重逢啊，或者系唔知道，啊，终于等到今天。 唔系，好似望嗰眼咧，其实冇讲嘢，但系两个人都我系 feel 到佢亦都有少少系有触动啦。 哎呀， 即系望到。我想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咦，找日有替身的话， 是我就是想这样说， 可以找聊友。 不是，直情是你应该你们两个可以写一个剧本，即是孖生又好，或者是不知道大哥细佬啦，但个样是九成似的嘅发展的一个故事咁样。哎呀，可以详细写下。 咁但我不知道我个样是不是比较百搭一点。前排呢亦都有收到过国内的一些 casting 即係有啲演員輔導同埋我哋嗰個 crew 裏面有一個之前同我合作過嘅製片咧、 啊， 竟然咧就 send 咗我啲相去張藝謀導演嘅一個劇組裏面， 係係係， 講緊嘅係一個要揾個鄧超嘅呢個 啊，咦係 副本， 咦但係高度都近喎、啊， 就講緊話咩咧？就話嗰部戲裏面咧真係需要兩個鄧超嘅。 啊 电影嚟嘅， 系系喺北京拍嘅，要翻翻国 内陆喺横店啦，好似。 哦 ，OK OK OK OK。 咁我话佢哋直头有我上片噶嘛，咁、直头 send 咗过嚟，然后佢哋竟然选中咗， 系。 跟住佢哋 send 咗个 message 过嚟俾我话，喂，我哋呢边横店好似选中咗你 咯，开咯。 我话喂，你嚟啫，你知唔知我喺边啊？喂，大佬，我唔系喺深圳，我而家。唔係喺廣州，喺加州啊！咁講 係係 啊，翻唔到去啊！ 我咁放棄咗嗰、那個， 都冇去到冇。 哎呀， 因為做演員呢家嘢，我始終係有少少，即係我自己係有少少 情義 抵觸嘅，因為做幕做得太耐咧， 係 好理智啊個人， 哦， 好理性啊。 哎呀，嘥咗啊！就先 我 代， 因为我个样子太百搭啊， 唔关事，嘥咗真系嘥咗，真系嘥咗。 恒哥，就算我演得好啊，就算我做得型啊，都系邓超型啫嘛。 咁啊唔系， 我哋喂，我哋做嗰个替嗰个老番嚟嘅啫。喂，如果我哋认过佢嘅话，就 系 我见到佢嗰阵时啦嘛。喂，如果揾人我做戏，温兆伦可以做下我嘅啊呢、這个系嗱系咪咧？ 系 Willie， 你讲到咧，即系其实你都爱喺幕后嘅工作啦。辅导导演，即系红裤仔慢慢即系一路打上去啦。咁、你都同我讲，一去到即系一接触电影，咦入咗阿星爷间电影公司咁样， 系 即系由一个学院里边出到嚟接触星爷， 系 我相信喺学院学嘅嘢啊，同真实埋班开镜拍嘢系两个世界嚟嘅。 当然啦， 当时你个冲击大唔大？ 唔系个冲击最大，其实系第一次去九龙沙林道嗰阵时，星辉喺沙林道， 系系系， 咪第一次见到老细嗰阵时，系觉得。啊！乜原来系佢啊！ 哎呀， 哇！只脚都软埋， 系系系。 啊，即系话上个公司，以为即系上去间公司写字楼咁， 系 即系见到啲行政人员啊，或者咩，竟然见到系，哇！乜原来咁样噶、啊？原来间公司 系。 近时升幅好细嘅， 系， 我估八百几九百尺一间，咁又间开门对门，一层有两间咁样。对自己当初踊跃咁去参加田生嘅面试， 系 非常之肯定嘅， 系冇错到嘅。第一步，第一步行 咗到，即系拍自己膊头话，诶、真系辛苦晒你。 行得啱嘅，但系即系嗱，接触过，譬如喺国内嘅拍摄咧，同埋喺香港港产片。嗰、那個流程啊，即係拍嘢嘅方法種種啦、都好唔同噶嘛。咁你接觸到譬如阿星爺，嗱唔好講話，即係撇除無厘頭先，即係大家見到佢嘅幕前嘅表演就無厘頭啦。平時佢就好嚴肅啦，好盡量低調啦。咁你參與喺電影個範疇裏面，即係你用唔用到，耍唔耍到啲功夫咧？定係啊都要慢慢原來將喺學校學到嘅嘢放低，跟住咧就跟住。 我一定有取捨嘅，一定有取捨嘅。我其實已經一嚟開鏡冇耐，我已經覺得原來江湖係江湖，學院係學院，因為你要放低好多嘢，同埋你要 transfer 好多嘢先得。有好多嘢你要自己做一個 translation， 係 即係譬如話先生喺課堂上面教嗰啲，佢唔係話錯啊，只不過係用到實踐當中嘅時候，你要加一重轉換，你要等佢催化一下，先至會有最好嘅效果咁樣。即係有好多啲咁嘅案例，咁同埋嗰陣時嘅香港嘅電影製作水準係行先過國內好多嘅。 取材 係呢個不容置疑啊。就即係嗰陣時，因為兩千年啊嘛， 係 嗰陣時係因為我接觸過啊國內嘅劇組，又接觸過香港嘅劇組，咁我覺得喺技術上邊咧係。真係香港行先，喺技術上邊啊，咁但係咧，我亦都有好唔適應嘅地方， 係， 譬如話原本收到嘅嗰本劇本咧，翻嚟做功課噶嘛， 唯 有逐行逐行咁 mark 低有啲乜嘢，哇！即係攞正學院派嗰一種方式嚟做， 係， 但係後屘發現咧， 原来本剧本参考下嘅啫， 放低佢啦。 唔系唔系，你唔敢放低喂？你导演组嘅人，你手里面揸住本剧本，喂大佬，人哋唔似样啊嘛，系嘛？老细可以唔揸住本剧本都，但系你唔可以。你揸住咗份剧本，但你又发现咧， 冇用冇之理。 你而家用紧嘅同埋做紧嘅嘢，原来同本剧本咧冇乜。即唔係好大關係，冇乜太大關係，除咗個名係一樣嘅之外， 係 咁你又真係有啲無所適從，因為你所做嘅所有準備功夫都喺嗰本白色嗰本劇本嗰啲紙張上邊， 係 由嗰個作為一個 basement， 但係你依家要用嘅嘢。就是要用翻你咁多年嚟修读翻嚟嘅聪明才智，就系应变， 啊、 要执生，要应变，同埋你要哦，即系做咗个零月之后，发现原来你真系要有 A、B、C、D 几个 plan， 有几手准备 先。哦，系。 长龙漫漫伴你闯，大一身胆识与热肠。自我觅真情，停步处是作家乡，投入命运万劫火，那得失怎么去量，骑马荡江湖，是为往事再紧张，世恩不忍偿，平入日月万里方，笑入清风洗我狂，来日醉我逍遥，宁愿收拾我英枪。 喂，何生啊，真系猛人喎呢单嘢。 系啊，犀利系嘛？ 喂，咁你点识到阿赵睿嘅咧吓？ 哦，佢都活跃嘅，呢一边都系即系睇舞台剧啊，或者系即系一啲心得嘅交流啊，即系尤其是我哋行内嘅制作嗰啲咧，都揾到佢咁样去倾下偈咁样系。 哦，咁佢咪真系有啲似温兆伦嘅咧？ 可唔可以俾张相嚟睇下？ 有啊，我一阵 send 过嚟俾你睇啊。 好啊， 你会摆上网噶？ 真系似啊！我 send 完俾你望一望先。 哦， 系啊，有两张再似啲，不过佢冇俾我。 哦，系咪啊？哦，咁但系你有冇同佢合照噶？ 我冇。 点解唔合照咧？ 系啊，因为喺呢个公开场合合照嗰啲咧，我而家少咗嘅，我自己本人而家少咗。 咁你点解唔拉埋佢一边同佢合照 咧？啊，老可，系咪因为啲富豪啊，或者系嗰啲即系侨领？ 费事咁样啊，系嘛？惊有啲人埋嚟排队，可唔可以一齐影张相嗰啲 selfie 发哥嗰啲？ 老可呢个理由好特别吓， 系啊，我自己都少影咗相啊，而家都我唔知点解喎，可能系即系年纪大咧，个人开始冇信心啊， 系咪？我哋好中意影相，丧我哋丧影喎， 唉，真系唔知丑 啊！见到你哋有信心啊！ 喂，同埋梁丽琴话咧，头先阿 Ringy 咧把声好似边个啊？ 有啲似阿子华哥，我觉得个 通 有啲似，系啊。 你幫我話俾佢知啊，係啊，話俾佢仲有㗎嘛，仲有㗎嘛， 冇啦，冇做朋友啦咁。 仲有幾集嘅，我哋幫我打開眼界啊，係啊，喂，聽聽新聞先，翻嚟咧繼續同阿老婆傾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德生话：，中央赠港嘅两只大熊猫现时状态良好，建议海洋公园可以改善环境，提供物品辅助观察，帮助佢哋繁殖下一代。中心兽医话喺运送两只大熊猫赴港嘅过程之中，会准备足够食水。溫度上亦都會持續監控，做好預案。 照顾了两只大熊猫一年几的饲养员说，抵港初期会为他们准备具四川家乡味道的粥，协助他们渡过检疫期。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向成立十周年的团结香港基金发贺信，说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希望各界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回信香港企业家的精神，发挥企业家爱国护港传统。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夏宝龙亦都希望尤其工商界、企业家等的各界将爱国爱港热情转化为具体的实际行动。中联办主任郑雁雄致辞的时候说，期望团结香港基金在优质建言施政、促进文化交流、培养施政人才方面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他说，广东在科技资源、政府资源方面并非全国最强，主要靠企业担当创科主体，认为对比之下，香港在这方面的发展空间巨大，值得团结香港基金充分关注、深入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大期间分别会见法国外长巴罗和总统外事顾问博纳。王毅说，贸易战无赢家，希望法国和欧盟和中方一起抵制保护主义，维护市场规则，妥善处理贸易纠纷，希望欧方展现诚意，与中方认真磋商，以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式解决贸易纠纷。中方引述巴罗表示，法方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加强对华合作，保护主义不符合法方利益，法国和欧盟都不愿意与中国打贸易战，希望找到实现公平贸易的办法。博纳亦都话，欧中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分歧，努力避免贸易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2,265点，升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738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6，日元143.98，瑞士法郎0.847，加元1.344，人民币7.02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61.37美元，卖出2,661.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怎样开视像通话和孙子聊天的？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们去帮你拿水。 乜就来打风了咩？ 是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18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给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星期 日晚我哋就系轻松啲去讲下唔同嘅生活上面嘅迷思。 点解我哋压止唔到自己讲大话嘅欲望呢？ 其实系咪个个人都会讲大话嘅呢？ 到底讲大话系属于生理啊，还是属于一个心理嘅欲望呢？有咩科学呢？ 讲大话嘅时候又系咪真系有小动作可以睇得出嘅呢？ 我是侯君祥医生， 我是李贤慧阿 Ann。 想知道点解？留意星期日晚晚间新闻之后，一齐夜诊长谈。 喂，早晨啊，何生，早晨啊，你唔好。 早晨啊，早晨啊！ 咩坐错膊头嚟？ 系啊，错膊头啊佢。 系 咩？讲大话之前， 咪坐咪 讲大话都有小动作嘅。 唔系坐得耐嘛？点啊？你嗰边几多度啊？而家 系啊，而家系十五度嘅。 喐唔到佢噶啦，佢已经准备就水啊。 系啊， 梗系啦。 喂，咁啊，嗱，我哋咧即系呢，琴日咧就讲咗一啲啊，因为阿一哥咧而家贵为业主啊，佢又可以咧参与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啦，就开呢啲业主会啊等等啦，咁亦都掀起咗我哋又一番啊，关于啊自细开始啊就要参与嘅开会事件有一个讨论噶。阿老何喺呢方面有冇啲咩回应啊？你身为侨领喺嗰边有冇成日使唔成日开会噶？ 我而家避开咗好多啦，会，因为咧，我觉得我都系一个我慢慢熟悉我自己咧，系一个行动派嘅人嚟嘅， 系。 即系咧，开完会通常一有指令咧，我就砰砰砰砰砰，即系我系嗰、那个即系齿轮里边其中一 part 咁样嘅啫。咁啊，开会你话真系开得最多嘅时候咧，就系、是、小弟啊，啱啱嚟到呢一个广播度嘅时候。 系啊，呢、這个一台嘅八八一 internal meeting 真系有嘢讲 啊！各位啊，今日啊。有咩好爆先？ 唔系我觉得 我哋要讲嗰个背景先嘅。 因为咧，我觉得咧，即系其实大家如果有工作过，所谓嘅开会系咩咧？我觉得咧，大小咧都系叫开会嘅。例如系咩？突然之间可能你嗰个 team 嗰个 supervisor 无端咧就埋嚟讲两句先，可能咧召集咗，其实都系一个会，不过 mini 啲咁解啫嘛。 但系有啲叫 formal meeting 啊， 冇错啦。 即系譬如我哋喺 canteen 几条友自己。差嘢都可以叫 開 會 嘅， 但係一啲咩叫 formal meeting 咧，就係好似頭琴日阿一哥講啦，即係咧有一啲會議記錄嘅，有人會即係 take minutes 嘅，有人咧就會講有咩動議或者有啲咩要報告嘅。咁咧喺當年啊，我哋三個咧都不約而同咧就喺對面街嘅一台嗰度服役啦。咁嘅時候其實咧內部咧佢就唔知逢星期幾咧就喺中食飯 聚會啊。星期二十一点啊，打死都记得。 成日都开会开到咧冇饭食嘅， 系 啦。咁大家就好啦。咁我哋啊当时啊，我哋啲做细嘅。开会嘅警方系点样样咧？ 喂，嗱，我想讲少少先，我想讲少少就系、是、咧，因为咧，如果讲到话要 take minutes 啊，即系嗰啲叫咩会议记录啊，嗰啲诸如此类， 秘书做噶嘛， 可能大家咧会想象咧就比较上 formal 一啲咧，即系可能 桌会议 系啦，即系有张台嘅，大家咧即系事事正正坐喺度，然之后咧个秘书咧就对住咧就可能攞本簿集低佢又好，攞个电脑记低佢咩都好啦，嗰、那个年代。但系其实我想讲咧，我哋系有秘书去 take minutes 嘅。系有阿 Jesse 帮我 ，Jesse 或者 Dora 系啦， 系啦，去 take minutes 嘅。但系个重点系咩咧？我哋塞喺一间唔系咁大嘅房，然之后有啲人就坐地下。我每一次我都系坐地下嘅，跟住有啲人又可能系踎喺张凳上面啊，等等。即系你虽然系有一个所谓嘅叫做咧有个秘书喺度，但系我哋其实 系 好 hea 嘅开会嘅时候，嗰个态度系。 系啦，唔系又唔可以咁讲。 唔系，即系表面啊，表面嘅态度。 冇错啦，因为我哋首先要讲一讲啊，即系成个。即係會議嘅嗰個性質係乜嘢事呢？咁首先你知啦，一個電台身為一個即係專業嘅電台，咁佢每一件事咧，即係其實都有一個嘅 一絲不苟啊， 一絲不苟係啦。咁啊，譬如有啲新嘅 campaign， 我哋而家近排要宣傳大熊貓，咁啊，跟大家咧就埋嚟，最中意有啲報告啊咁樣樣啦，或者咧，我哋即將咧就更換呢個咧電腦嗰個唔知乜系統，咁啊要報告下啦。又或者咧就係嚟緊咧，我哋而家就會同房屋署咧就有啲乜嘢合作，咁啊阿監製啊盧浩榮啊捉幾個人出嚟就交人啦，要幫手度嘢咁樣樣。咁啊，我哋咧由於我哋三個咧。嗰啲叫咩啊？我哋叫即系啱啱 偏锋少少啊！ 我哋唔系，我哋系流罗级啊！ 我所以我坐地下， 因为通常一入房咧，嗱，开会 冇凳坐。 首先咧，我最记得咧，一定一开会就三催四请啦，即系咧， 阿 Jesse 好似喺啲酒店咧， 系啦，开会啦， 开会啦，开会啦，大家死都唔入去啦。 系啊， 好啦，咁因为咧，我哋即系正所谓要论资排辈噶嘛， 系 即系对面街又好啦，呢边都好，咁你梗系咧每一个节目或者每一个台入边咧，都会有分啲唔同嘅职级嘅，例如监制先埋到台噶嘛，我呢做流罗啊。做 P.A. 嘅，梗系有咁远踎咁远噶啦，系咪先？ 唔系嗱，简单啲讲啦，打死都唔好埋台啦，系嘛？点解要坐地下嘅？有原因啦。 三杀位啊，有啲咩要交人啊，或者有啲咩？我听讲话咧，个节目有投诉啊，即系类似呢啲咁啊。 即系监制就要回应啊嘛，咁我哋呢啲咧， 监制回应通常都系叫佢唔好听咯。 Noted 系啦，喂，听讲话咧，越围越出位，有人投诉啊，何生咁点啊？ 系啊 ，Noted 咯， 系啊， 系啊。 唔系嗱，通常咁样啦，即系我哋虽然系流来，亦都要论资排辈啦。即系开例会咧，有一样嘢咧，同另外一种叫老震代会唔同嘅地方系啲咩咧？ 系 就系一个好正式嘅会议室，咁虽然细啫。最重点是什么呢？就是灯光火嘛。 是。 这个第一。咁即是堪唔到眼瞓啦。即是吓嘛。即是虽然我哋坐在地下啫。我哋几个流落坐在地下。我哋都要 戴道具。我都有恰过喎。是。 唔系我有戴道具入去㗎。即是当时嗰啲智能手机未有咁方便嘛。我就会拎本簿嘅。 阿何生而家 坐地下都有个姿势㗎嘛。你坐得。嗱有啲同事。就唔醒目啦，就坐到好似攤咗喺度，好似好攰咁跑咗，好似跑咗十 K 咁樣嗰啲噶嘛。咁、 啊、 我都係坐地下，我盡量都靠近阿勤嗰啲。係啊，因為阿勤嗰啲咧，有時會駁嘴噶嘛。阿勤嗰種， 但係佢嗰啲駁嘴係咁嘅。嗱，我試下一次啦，因為前面咧就有樹立咗嗱、嗯，即係我哋坐地下啊嘛。咁你前面就梗係有一班人咧已經做咗個即係前面前掩後護啊，即係有一班人牆喺前面嘅。咁通常咧就會點樣咧？咁我哋呢啲。做細嘅就成， 千祈唔好望到我。 譬如咁，但系咧，我哋會譬如咧，有喂，聽講話咧，公司下個禮拜咧就亂啦嘛嚇，即係公司下個禮拜就咧廁紙要用少啲啦。誒，唔通叫人去唔去廁所咩？咁下邊嗰啲流羅就開始暗上講嘢啦，即係有人遮住啊，就喺度講，唉，點去廁所啊？以後即係舉個例，我哋就負責飾演呢啲流羅嘅角色咯。 但係咧，我好多時咧，我何亨就攞本簿入去，好似懶認真咁啦。但係我就係用另外一種方法嘅，我就係會黑面嘅。我多數都係咧黑面咁，然之後咧就輪到你嘅時候咧，你就好似咧冇乜心機啊，唔係好願意講啊，好似嬲個成村人咁啦。跟住咧嗰啲好兇神惡煞嘅上司咧，佢會細力啲。我試過好多次，所以我係會用黑面。 鬼性啊，嗰位上司 又唔好講。唔係咁，佢就你咩事啊？冇嘢。我系咩事啊？冇嘢， 杀气好大噶，所以我当年咧、啊，我唔敢亲近梁丽勤噶。 唔系啊，你冇嘢准备啊嘛，你又冇有讲嘅时候，你咪用呢招咯，冇嘢。 因为要报告噶嘛，即系例行。 系啊，你个节目有啲咩发生？ 阿 Ken， 你个车个节目点啊？下个礼拜咩嘉宾啊？嗰啲咧， 系啊， 冇嘉宾。 咁啊，我就汇报一啲相关嘅资料啦，同埋咧，我会系紧接住咧，譬如啲同事有啲边啲话题，你都知道开会啦，最紧要系有声音。 系。 即系开咗会要知道系真系又嚟咗开会，你明唔明啊？有出现系好紧要噶嘛？咁我通常系啦，系 唔即时会 mark 噶喎。 系咁啊，系啊，阿勤喺侧边咧，就通常就譬如就黑面啦。咁我就唔系嘅，我就捕捉各位嘅一啲同事或者监制们有啲咩讲啦，我会主动发表嘅。 系， 因为尽量，因为我好惊嗰种咧，就唔系我变咗被动，譬如坐咗喺度啦。何亨你讲啊？即到佢突然間俾 Q 我叫我講嘅時候，可能接唔到嘅喎。咁我就用咗一個咁嘅技巧，就係、是，哎呀啱啊，盧浩榮你又講嘅嘢。我為咗切入嗰個題咧，我今個禮拜車個嘉賓咧，我就揾到佢 啦。你咪識撈咯， 係好勁盧亨，我真係成日想黑面嘅。 係啊，我唔記得我都係喺後面自浸同埋。都系有阵时恰下啦，同埋即系我除非嗰啲嘢辣得到我啦，即系我以前都都唔系 善男信女嚟噶， 即系话 大家后生都唔系善男信女， 即系嗰啲话嗱讲我好，有冇讲何亨啊？ 系啊， 咁我都会突然间起身嘅，即系突然间由一个淹没咗咁样企翻起身嘅会系。 嗱，其实会议记录嚟讲咧有好多功能嘅，我想讲就系咩咧？即系当然啦，我哋嗰日开会，即系阿 Jessie 阿秘书。即係寫咗啲乜嘢，譬如有邊個出席啊？中間我哋討論嗰啲乜嘢啊？又或者公司個台有啲咩講翻俾同事聽嘅同事咧？其實嗰個會議記錄啊，你要留意，唔係淨係喺間房入邊啲人睇嘅， 係 管理層都睇噶嘛？ 係咩？係咩？管理層有睇嘅咩？ 咁啊，佢理論上佢有資格睇啊嘛。 梗係啊，會議記錄啊嘛，管理層嗰啲都係上邊嗰啲啦， 係 梗係會啦。咁啊，即係從中。從中係啦，冇錯，睇翻啲會議記錄。喺呢個時候啊，你明唔明啊？你個名字喺個會議記錄嗰度，譬如啊何亨出咗幾句聲，跟住又已經積極揾嘉賓喎，即係同阿勤，即係可能阿秘書就話阿勤繼續黑面咁樣。 喂，但係咧，我後屘咧，我都唔係淨係行黑面嘅，因為咧，我發覺啊，有好多咧開會好叻嘅人咧，佢哋有好多招數係點樣咧？因為通常開會嗰陣咧。 唔知點解啲上司咧十次有九次佢哋心情都唔係幾好，然後咧佢哋係會比較上嚴肅，即係好似咧懶認真咁對住個會。咁我哋要點樣去衝破呢一個咁樣嘅煩你咧？好簡單，我就發現咧有啲同事係特別中意咧，就用一啲比較上輕鬆嘅方式去表達一啲叫做認真嘅工作。系啦，例如系咩咧？我哋有啲同事好兴咧，系改名嘅，帮嗰个难搞棘手嘅工作改名。话说有一次唔开名啦，某一位系歌手开演唱会咧，由于啲飞嘅销情咧就一般， 系 咁于是咧， 关我哋咩事啊？ 唔系关我哋事，因为要好似系要喺 接电台嗰啲系嘛？ 我唔知道，我唔记得。总之就唔知系要喺呢边落广告啊，定还是我哋要做一啲嘢去协助咁样，类似咁样啦。咁然后哇，好惊我噏咗个歌手个名出嚟添。好啦，咁然后咧， 不如你唔讲，我帮你讲 下。唔系，然后咧咁即系因为要个别报啊嘛。好啦，你有咩报？即系嗰啲监制咧就咁老细就指住啦，你有咩报？好啦，跟住落嚟咧，我要讲下咧就系边个演唱会救亡大行动嘅事件啦，今日咁啊，跟住全场就爆笑咗。咁跟住咧就系呢一下爆笑咧。 要緩和咗氣氛， 緩和咗，跟住咧，連老細都笑嘅時候咧，成個會開得咧就好順暢，好開心啦。咁我就學咗呢一招嘅。咁又即係因為以前最初咧就成日俾人鬧啊嘛，所以次次都黑面啦。你知個老細成日鬧人噶嘛。咁跟住我又唔識應付嘅時候咧，咁啊黑面啦。 姓咩噶嘛？ 你唔好講啦。 有幾個都係嗰個姓嘅。 係 你自己估啦。 最少兩個啊。 有一個去咗澳洲啊！我見早排先見到佢。 唔關澳洲嗰個事。澳洲嗰個幾好嘅，後屘對我。 啊，對我都幾好嘅。 係啦。 有上過嚟本節目做嘉賓㗎。 係啦，其實對我哋都幾好嘅嗰位係。咁跟住咧就我開始咧就掌握到呢一樣啊！原來咧開會要令到老細笑，咁跟住咧所有嘢咧都可能係會比較上緩和。就冇錯，就算佢要鬧你咧，佢都會笑住鬧你，同埋咧嗰個鬧咧就會轉化成為一個咧好似開玩笑咁樣。咁所以咧，每一次咧喺我報我自己節目裡面咧有咩搞嘅時候咧，我都會特登咧就去砌一啲嘢出嚟，就務求令到佢開心。就算唔開心都好啦，都會即未係笑都好啦，都唔會令到佢覺得哇好悶喎呢啲嘢。咁你知佢係唔係都鬧人噶嘛？咁樣咯，即係要搞啲花神咯喺説話裏面。 阿老好似喺即係我哋喺對面服役嘅時候，你嘅職級係高過我哋噶嘛？係嘛？即係有咩係即係簡單佢有咩你出嚟擋啊？ 哦，咁你揾錢多過我哋喎，應該係咪啊？嗰陣 少少啦， 去到美國嘅應該都唔係多少少咯，係咪？ 皮佬平台嘅， 阿老行嘅態度係點㗎？ 嗱，其實咧，我覺得咧，開例會之前咧，其實大家唔覺唔覺咧，係有個小會大家開咗嘅。 喂，一間咧， 即 係 咧同組同係啊，即係嗰陣時我哋譬如同組嘅時候咧，我哋會先落去我哋嘅後花園嗰度咧，細傾一下先。即係如果啱啱過去個禮拜係有啲嘢，譬如出咗小事嘅，咁我就會召集我組員咧就傾傾。喂，一間咧咁樣嗱， 我哋有咁同和衷共濟嘅咩？ 唔係喎，你咪講緊危險人物嘅時候啊？ 你個年代。 都有就再之前都有嘅，即係我都慣咗咁樣嘅。咁通常咧，我盡量咧就唔係客勤嗰種，即係開會嘅時候做一啲嘅方法，令到管理層咧就好似係可以慢慢咧輕輕撥走咗。我就係咧，通常開完嗰個小會之後咧，我就會衝入去老細房。係，即係開例會之前啊，我首先墊個底先。 哦， 即係等佢明白咗個 full picture。有冇有件咁嘅事发生啊？ 何生真系 嚟紧我做啲咩啊？ 达人嚟啊，何生真系 系啦。咁之后开会嘅时候咧，我想讲咧，其实当老细明白前问后理、前因后果嘅时候咧，佢喺众人面前咧系唔会咁有力嘅，即系个力意思系唔会咁用力闹啦。 嗯， 又或者佢个求知欲冇咁高， 系 咁啊，好 即系唔系嗰啲一时嚟杀佢一个措手不及吓。点解咁大件事噶？做咩我唔知噶？ 嗯， 我 扮得似 唔似啊？好似做咩我唔知噶？呢句嘢真系一流啊！真系一流啊！我争啲都唔记得。哇！大哥， 眨一眨眼， 活灵活现啊！ 我争啲啊 ，Jesse， 哇！嗱，所以你大家睇到啊，我哋呢三个人啊，你估我哋真系乱咁摆埋一齐啊？ 系啊。 因為我咧真 係，即係 梁麗勤玩黑面啦，我係暴躁嘅。當年即係我係無端端 企 自己著燈拍手，喂唔係嘛，減薪。 唔系嘛， 到最后都系减咗。 请埋，请埋，诶、啊，对唔住啊，我唔讲啦。咁跟住，咁但系何生咧就系、是、一个 cushion 嚟嘅，即系佢相，因为佢当年就归为我哋节目嘅监制。 系， 咁有咩事就简简单一句就佢有咩事就脆脆出去顶咗佢啦。 梗系啦，梗系啦。 但系何生系嗰啲嘢，其实真系达人，面面俱圆嚟。 系啊， 有事慢慢讲。 你知唔知我见过何生有一次，哇，嗰一嘢真系啊，袋钱落我袋啊，真系，因为咧， 哇，今晚真系 嗰次。啊，系究竟系边个节目啦？我唔记得危险人物定咩？总之嗱，有一次危险人物就系咁样嘅，因为咧， 你唔好开名喎，依期阿翁小姐好红啊！ 唔系唔系，即系当年嗰个节目啦。咁咧，即系由于咧，阿老细咧就好睇重啊，咁所以咧对每一个部分咧，佢都即系要求好高。咁跟住我哋咧，咪有一啲咧，我哋要去形容嗰个案件咧，系我讲噶嘛，个 VO 讲啊， 系啦，咁跟住咁啊，陆极咧佢都话觉得唔满意，跟住咧我就用咗一招嘅。我就係咧同佢一齊聽，即係其實冇再錄過噶。佢話：誒、欸，再錄過啦。咁其實冇再錄過啦。你睇翻相同嘅一段， 我哋成用呢個招啦。 然後咧， 廣告客都係咁招呼佢噶。我哋 後屘我直情係坐喺我淨係坐喺佢間房裏面，跟住一路聽。我就哇，可唔可以細聲啲啊？可唔可以聲細聲啲？我好驚啊！咁我咁噶，好驚啊！好驚啊！好驚啊！咁樣咧，跟住佢真係以為好驚， 係 過咗，係啦，嗰、那個 style 就過咗。咁啊，另外一次咧就係何亨好勁抽。發工係咩咧？我只係聽到一句説話，我真係覺得何亨點解人工高過我哋？有原因，佢無端端咧，即係當時咧，阿老細咧喺度發緊癲嘅。 係，冇感覺，冇講，有啲情緒啫， 係有情緒，即係發癲啦。跟住咧，佢講咗一句：阿豬豬，我睇你台戲嘅咁樣啊！ 哇 哇， 何生 哇！跟住我心裏邊哇，原來係咁㗎！ 阿登登， 阿登登，我睇你台戲嘅，仲要係好認真咁樣同阿登登講。登登本來有一個咧叫做啊 火起怒，火起十丈， 憤怒嘅狀態即時變面嘅， 怒發衝冠， 冇錯，即時翻 和顏悦色， 變翻做個正常人。登登，我睇你台戲嘅，哇，幾勁啊！我记到今日， 我哋俗称啊，扫一扫背脊，锯咗， 睇人眉头眼啦。 喂，你睇，我而家 check 翻危险人物最初啊，喺呢个电台出现嘅时候，几多年之前，何亨已经识 2003咯。 零三嘅危險人物， 零三 係咪零三啊？ 零係啊，零係啊，零幾年代啊，零三零四嗰年代， 零二係嘛？ 零二、零三、零四咧，總之嗰啲啦，係 係嗰啲啦。 哇，幾勁啊！何亨真係威咗幾多年，幾廿年前已經識講呢啲嘢啊！我睇你台戲啊，何亨 多少少多少少人工係 唔係後屘我好似有學嘅，但係唔得咯， 因為你黑面啊嘛。嗱，我睇你台戲啊，咁同啦，阿何生啲我睇你台戲㗎，係 啊，我有試過學，我有試過學過嘅，但係唔 work 喎咁樣咯，都係何生勁啲。 其實會嗰方面咧，又唔好即係令到大家咁有火嘅味啦。不過只係溝通嘅技巧啫。我想講對面街嗰陣時，仲有一種會咧，我到而家都仲係用緊嗰個方法，就係咧我哋咧有好多叫腦震盪會㗎嘛，係 brainstorming 啊，係啊。 即係膊頭有花啲入曬嚟，佢仲要唔係一早同你講有腦震盪㗎喎。通常我哋做咗嘢嘅時候。Benny 入嚟啊！ 即系好得人惊噶， 系啊， 所以我成日匿埋嘅。 喂，你呢个语气咪算好咯？唔系咁噶，再嗌啲噶。 阿边个？阿边个入嚟啊？ 哇！嗰阵我坐佢门口啊，次次都嗌我，真系几惨啊！ 系啊， 跟住咧， 开脑震荡会最好一样嘢系咧，嗰、那个气氛咧系冇咁绷紧嘅。 系， 即系我举两个例子，即系两个管理层嘅人啦。有一个咧就开亲脑震荡会咧，首先我哋入晒房坐齐晒喺度嘅时候咧。佢就會跌咗啲燈先。 嗯。 咁喺嗰個百葉鏈嗰度有少少陽光射入嚟。咁而佢間房最有趣嘅地方係咩呢？佢又唔係一個好正常嘅房嚟嘅。譬如佢有個大沙包嘅 sofa。大家記唔記得？ 嗰啲 bean bag 嘅 sofa 咪攤喺度嗰啲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攤喺度咯，啤緊咁樣嗰啲。飲咩？佢就會問你飲咩先嘅，飲咩？跟住咧就會有人斟埋入嚟咁樣，跟住傾咯。喺腦震盪會度最緊要係咩呢？真係要震到啲嘢出嚟，千祈唔好話哦，要諗一諗咁樣。即係如果太過實際型係唔得嘅，即係天馬行空啊嘛，咁咪亂咁爆啲嘢出嚟，爆爆爆爆爆爆爆。咁我反而係幾中意當時啊，即係對面街開嗰啲腦震盪。 呢個第一個，仲係咪仲有第二個啊？ 係冇錯， 係咗第二個啊。 第二個就第二個擺攤，我唔知道大家嗰陣時即係上去上面樓上。 哦，哇哇，樓上嗰啲，樓上嗰啲要開到一集講喎。楼上嗰啲开集， 其实嗰阵我哋同阿苏开会咪一样咁惨。 咁嘅话， 阿苏啊， 系咪好难嘅咩？ 有段时间啊，系叫我哋每一日开一次会，每次交五条桥啊嘛，系啊，阿何亨记唔记得？ 记得， 系啊，每次五条桥啊， 好快都离开咗啦， 哇！ 系啊， 我都手心都汗。一讲话上三楼开会嗰时，手而家都而家仲湿紧嚟。 后屘阿苏都离开咗，所以冇呢啲嘢，大难不死我哋。 哇！我真系听到三楼廿年之后，而家都仲紧张啊！个人，哇！真系唔系讲笑啊。 夜静的灯火，照样感觉美丽。浪漫是月半暗淡，却星流如飞。只想找不到终止，人完全不知所以，遇集热爱操持，求再度表示。独站在夜深街角，幻性地感染眼眶，无人能明白，我想带着泪而狂歌。残留一堆一堆讽刺，唯愿你看见，请你回忆。爱你爱你，你不用怀疑，情感透支。你叫我暗里失你，自有意没意，怎么始终讲出心中所思，不知所以，只想你回忆。 呢首歌咧，我系想送翻俾咧，即系当年我哋嘅秘书小姐啊 Jesse 听咧，就系、是、只想你会意啊，系啊。呢首歌咧，即系虽然咧系情歌啦，但系你听翻咧，如果你用一个开会嘅角度去听咧，其实几啱噶。 可唔可以唔开会议啊？ 即系你叫我暗你咩失咩失你自有意没意嗰啲咧，怎么始终讲不出心中所思啊？系咪好似喺我哋嗰啲嗰啲震荡会咁样啊？哇，真系不得了 啊！系啊，系啊。 我 即后期自己开好多好多，即系嗰啲小组会嗰啲。 系，喂，但系嗰啲大会一啦，因为我比较少参与呢啲，即系首先年纪大啦，同埋咧就冇乜机会再参与，即系呢度又唔使我哋啊。 尽量避得嘅就避啦，呢啲嘢。 冇 错， 我人太多，其他嘢真系系 无谓啦，系咪先？ 你 冚家 阵，阿一哥咁中意开饱佢啦，嗰啲咁我哋就避得系避嘅，同埋即系最好又唔好阻大家食饭啦。 系啦，系啦。 咁至於 震我哋咁多， 係啦。至於上三樓，即係我哋當年啊秘密基地樓上同最高嘅壇主開會呢樣嘢，諗即係講唔講啊？我諗一諗先。 係啊，因為牽涉到難以啟齒啊，有陣時就 牽涉到一啲高度機密啊。 但總之，今日學咗一句好重要嘅就係嗱，嘟嘟， 我 睇你台 戲 啊， 何生，我睇你台戲啊。 好勁， 下星期見啦，拜拜。